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805102和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弘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那我这不是， 尤其说这个老年人哈，有一句话到老了叫轻哈， 对， 实际上呢，这可能就是说睡眠不好的一个说法哈， 哎， 睡不好，睡不实， 睡不实， 哎，睡不着， 嗯， 哎，就叫轻。 我这就不行，我这不管有啥事儿，这天大的事儿也是，躺下就着， 比我叫还好哈。 那在火车上，您说坐火车一般一换地方啊，一有动静睡不着，我那往上一躺就着，哎，这车里有啥事我也不知道，到什么站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是一觉就到明天早晨， 难得哈。 哎，就身体好，精神好， 精神好， 心情好。你说心情，你说能不好吗？救了那么多的小孩，就心里特别特别的踏实、 坦然、 坦然、 充实。 有一句 平和啊， 就是说，什么事儿不着急，不上火。这个过去有一句话叫“火上房不着忙”啊。啥叫火上房不着忙？心里有底，踏实，没事儿。就是那时候 淡然啊， 淡然。我说我搞养殖业的时候，那我妹妹打电话说机房着火了，我告诉她，我说你们救火去吧，坐自己坐着不动了。 你都没去啊？ 没去， 他 就在那坐了。我说那说火上房不着忙，那就说我呢， 真是哈。 你要啥事都心急火燎的，你说那能不作病？ 就是啊，总处于失衡的状态呀。 哎，就是什么事都踏实，什么事吧都心里有底，那你就是少得病啊。少做病，有的人没事没事老想着， 没事找事儿 啊。不是，他老想着有事儿。没病，老想着，哎呀，可别得病啊。这个心态怎么能好？心情怎么能好？除掉我说的这个有益菌，还有刚才说那个外因，那也不是说全解决了。哎，你比方说，就说这个，运动，哎，这个也不能排除。就是你说那个。就成天在那躺着也都能行，那不行。说什么叫活动活动？ 生命在于运动、啊。 在运动，哎，你动一动，动一动，这个活血、舒筋、活络，它这是有道理的。这个调调阴，你这么一调，这个阳呢，你阴健康了，就是阳影响了，就影响阳了， 互相调节嘛。 它是相互调节。 对， 说怎么能你这阴好了，阳能调到阳？因为这个阳是寄托在你这阴上的， 对， 寄生在你这阴上的，它俩是相互依赖的。 嗯， 你这阴要出病了，它能健康吗？ 哦， 它也不健康。所以你呢，没事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。但是也有人排斥，说那乌龟哈，人家不动，人家能活1000多年， 就是 叫千年王八万年龟啊。他说人家不动，所以他说有人建议，就像乌龟一样。少动，别动， 静哈， 静，它是 静养生哈， 静养生能长寿，不对， 对，人和龟毕竟不一样， 不是， 对， 它不是不一样，那个乌龟呀、你看着它没动，它是内动， 内动， 你看它外边没动，它是内动，就像打坐似的， 哦， 打坐，你看是坐着，也是内动， 乌龟它的那洞叫龟息， 龟息， 龟息。 哦， 哎，就像婴儿在母体里头， 嗯，这个道家有一个叫龟息法哈。 对， 哎， 这个婴儿在母体里头，那叫胎息。那你说在那母体里头不得憋死吗？ 嗯， 那没憋死，那个叫胎息。龟息呢，它就是一种内功。 哦，也是一种养生之术哈。 也是养生之术。 嗯， 哎，说人呢，也可以练。 哦， 练龟息，练胎息，练啥呢？就是呼吸慢，慢长寿，就是心跳快，呼吸快，这个就寿命短。 哦， 你等练到哈，多长时间才呼一下？你看这就不得了了。 哦， 哎， 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人体的基础代谢有关哈。 对， 哎，为什么运动员的这个心率比我们常人要慢一些哈？ 嗯， 哎，据说呢，这个新陈代谢越快，人衰老就越快，可能跟这有关吧？ 对呀、啊，这个我记不清了。 嗯， 呼吸快的，心跳快的， 嗯， 寿命都短。 对， 说明那小鸟， 嗯， 呼吸快， 对， 心跳快， 哦、 寿命是多少？ 嗯， 乌龟心跳是多少？呼吸一分钟多少？ 嗯， 寿命是多少？ 哦， 这都是有规律的。 嗯， 对，所以吧，他练龟息呢，我也练过。 哦， 但是我试过，但我没功夫。他那个吧，就是那个头啊插在水里头，看看你能挺多长时间。 憋气啊， 憋气。 哦， 这个方法我大概没记住， 嗯、 我就反大概意思就在水里头开始练，坐在水里头练。 嗯， 你比方说我能憋30秒， 嗯， 练来练去呢就能挺住50秒，然后呢就变成一分钟了。 越来越长了， 时间越来越长，这呼吸缓慢，寿命就加长了。 嗯， 就练龟息法，它是这么练的。 哦， 那么想长寿，这也是一个综合的因素。其中你说我就不动弹，这不行。这个说打坐，你不动你就打坐，反正也是呆着。 嗯， 呆着你就坐，打一打坐。 嗯， 这个身体都有好处。 哦， 这个都不能叫迷信。 嗯， 那么。 动静结合， 动静结合。 嗯， 那讲治胃病，那拿啥治胃病？啥是胃病？为什么要治胃病？ 嗯、 治胃病和治乙病有啥区别？啥都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 对， 你看这个想健康，那就非常容易出事儿，那就只能烂头医。 对， 有病， 嗯， 有病那就烂头医，听谁说都有道理。那要如果就是我讲这个治胃病，那大家都听完了，你要觉得有道理，那你就要。按我说的做，咱不能说100%，啥事都没有了，那不可能。但是绝大多数都能够不得急性病，没有急性病，哪有慢性病？ 对， 他想得都得不着。这个长寿啊， 嗯， 这是人人梦寐以求的事儿。 就是呢， 千 百年来啊， 千百年来， 从帝王将相啊，到平民百姓， 这个越是条件好的，这个越想长寿。 就是。 但是千百年来谁也没有解决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讲八常，这个能不能长寿？一个是呢，微生态学已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人类能经常保持婴儿7天那个数量，人体内有益菌的数量是一生当中最多的时候。 嗯， 就是你国防军，你数量够，敌人才不敢进来。 哦， 你就一个，你挡能挡住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吗？ 嗯， 哎。它多，婴儿7天达到100万亿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在不断的减少、老化、死亡，所以人一老了，那个国防军老了， 嗯， 哎，有益菌老了， 所以我们老年人特别需要补充它。 对呀、啊 嗯， 那我们这回知道道理了，明白了， 嗯， 就天天往里补呗。 对呀、啊， 所以我们有国防军，强大国防军， 嗯。 它就安全了， 补缺补漏哈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就是 补其不足，嗯， 一个是抵挡敌人病菌病毒， 嗯、 一个是调我们的阴。 对， 你看，就是怎么能经常保持婴儿7天， 嗯， 那个数量没有别的办法， 嗯， 我们就得往里补。过去呢，咱们不明白，说他不知道啥为阴啥为阳， 嗯， 怎么能阴阳平衡？过去他不知道， 嗯， 那今天我们知道了，知道了啥是阳，那我们就天天征兵，天天往里补， 对， 这个就能长寿， 多多益善啊！ 哎，这是微生态学啊、 嗯、 讲的，

肝枯是元气， 元气不足了， 元气不足了， 哦、 元气没了、 哦， 阳气没了， 从这也能看出、 哎、 啊。 说那个小腹那个地方，因为有益菌大量住在肠道里头， 哦， 它在肠道里头， 哦、 有益菌少了，就他没看到肠道里有。要说古代神就在这儿，神的伟大就在这儿呢、啊、他也没看见这菌是在哪， 就是 是不是菌？哎，他说丹田若是干枯实。就是有益菌受损害了， 所以 少了， 就是啊，所以我也觉得他从某种程度来说、 哎、 他也意识到这个有益菌就是元气了， 对呀、 啊、是吧， 哎，他意识到了、 嗯、 他是元气，他是阳气、 嗯、 他是正气，所以他说丹田若是干枯实，咽下纵楼任枯朽。他把这个纵楼，它本来是一种中草药、 嗯、 其实它不是中草药、 嗯、 它是有益菌， 对， 它活的，它看不见，看不见呢，它用中草药来比喻、 哦、 嗯，哎，咽下纵楼任枯朽， 你看， 哎，就不干枯了， 这就是补充嘛， 哎，就补充啊、 嗯、 任，滋润的任，是吧， 任枯朽，你和你所说的这个补充有益菌如出一辙呀， 对，征兵 就是啊、 补充有益菌， 在李时珍看来是补充元气啊， 对， 哎， 但他不懂得元气到底是啥， 对， 是不是， 实际一回事， 就是他们那种感觉非常准、 嗯、就是 完了，接下来他又说清晨喝上一生鱼，清晨 啊、哦、 喝他一生鱼，返老还童天地救， 嗯， 这不就是健康长寿了吗， 就是、 嗯、怎么才能长寿，这古人早都告诉我们了、 嗯、 李时珍那是神医啊， 就是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， 那是伟大的实践家呀、 实践家 呀，神采药、 哎嗯、清晨每天你喝上他一杯， 嗯， 能返老还童， 就是啊，也就说明他有这个长寿的作用了，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了， 哎，所以咱们今天呢、 嗯、 啊，说喝了这个补充了有益菌，头发不掉了、 嗯、 白还能变黑、 嗯、 一般不容易理解呀， 嗯， 怎么你就那么有能力呢？ 实际李时珍早就知道了， 人家 早就验证了。 佛在2500年前，人家就说这个《大涅槃经》犹如醍醐，最上最妙，若能服之，病从其除。 哦， 啊，一切诸药悉入其中。你看， 看来这不是一。 你在2000多年前， 嗯， 那个佛经好啊，好到什么程度？犹如醍醐。那啥是醍醐啊？人在佛经里头搁上注解。就是把酸奶发酵变成奶酪，奶酪呢把牛奶发酵变成酸奶，酸奶呢再加工成奶酪，把奶酪呢再加工成生疏，生疏再加工成熟疏，最后变成醍醐。他说呢，这个最上最妙，他能把这个醍醐，就这个酸奶加工的东西称为最上最妙。 就是啊，通过这两首诗哈，一个是佛家，一个是医家的哈。 对呀、啊，所以咱今天吧，怎么说也不明白。 嗯， 没有办法，我给他总结了九大功能， 嗯、 啊，搞显微镜看见了，给大家往出放，让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国防军， 嗯， 阳气、正气、元气，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了。 对呀、啊，那么呢，这个古人佛家，你看都把它阐述了， 就是。 那么我呢，通过这么多年实践， 嗯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400-039-8055。 我也给他编了一首诗， 总结 是吧？哎，那么这首诗呢，我说的这个健康长寿，菌为根， 菌为根嘛， 哎， 这是根。 小小细菌妙如神， 108000亿哈。 哎，内阴调节阴阳和，枯树开花又一村， 真是哈。 哎。 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出他的这个作用、 哎、健康长寿你不能离开菌呐、啊， 嗯， 它是根，其他你一切都是次要的、 嗯、甚至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我们人类啊，就是从细菌演化而来的，真是我们的根呢、啊、 这个咱还没考证、 哎、没考证，但 是 有这种 说法，是不是细菌来的， 有这种说法、 但是这个地球上、嗯、第一个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，不是人， 就是啊， 哎，那人搁哪来的？最后 第一个生命形式哈， 哎，就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，就多少亿年了， 嗯， 所以健康长寿菌是主要的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，离开这个主要的，那些次要的就没有用了。